家里边老婆带着孩子，确实我觉得他呢倒是挺不容易的，父母岁数都大了是吧，可能咱们在外边开车都挺担心的是吧，特别是安全这一块。不过现在治安呢、各个方面啊确实比以前好得多，我觉得我们干出租心里边也比较踏实。 忽然间 非洲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那儿的人特别的懒，有时候懒散的就像没有墓主的一样，卖一个汉堡6分钟。阳光容易滋生懒惰，哪像我们蜷缩在黑夜里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，警惕着孤独的侵袭。 云在走，雨在飘，好多悲伤在 彩虹中笑，心的伤，泪在掉。 非洲的时候，我总是望着窗外的草原。曾经有一天，一望无际的草原没有出现任何的动物，为什么呢？大象、狮子呢？斑马、羚羊呢？至少应该有几头野牛吧。于是我让我们随行的女孩在风中飞舞红围巾，不仅如此，还不停变换姿态，配语陶醉的表情。结果一些雄壮的动物突然间从草丛中站了起来，我们赶快逃走了。 他想飞呢，飞到一群鹅，鹅拉惊吓过度，他跟在我身后， 我一般很过瘾。

痛苦快乐，再也不会有你烦忧。 荒凉梦里，这个人间没有人烟，打碎最后一只酒杯，剪下最后一滴泪，没有酒也醉，没有星星也得过这一夜，梦里梦皎洁，昏昏欲睡半年白天，失眠天才黑，365天的罪，24小时的夜，被骗的被骗，无路可退，背对整个世界，渐渐放开了你的指尖，忘记了你的侧脸，折射的光圈。笑的一瞬间，无聊的这几年，不得不相信缘分原来真的玄之又玄，我早就渐渐不再想你那么美，不敢想第一场雪有你的意味，去的地平线。天才黑，365天的罪，24小时的夜，被骗的被骗，无路可退，背对整个世界，渐渐放开了你的指尖，忘记了你的侧脸，折射的光圈，燃烧的一瞬间，无聊的这几年，不得不相信缘分原来真的玄之又玄，我早就渐渐不再想你那么美，不敢想第一场雪有你的依偎，寂寞的北极圈，失去的地 我是一名酒吧的服务员，每天晚上工作都到深夜，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子的，每天晚上回家都特别晚，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警察都很敬业，治安很好，因此回家的路上都很安全，在这里我就特别想感谢我们的警察叔叔，谢谢。 总也认为 彩，海沙世代，一早认识你，在2000年前，圆月夜相爱，沉醉石器云彩那时代，被你泪之海掩盖，活到在星战年代，仍旧约定见面，永不更改。 相遇的时间短得像一碗泡面，一会儿就完了。我们彼此的牵挂长得也像一碗泡面，展开不知有多远。这样的比喻好像不够浪漫，可是你夜里好像就爱吃那玩意儿，吃泡面，有时还会就着优美的情歌。 精疲力竭瘫在沙发上，心情很烦，口很干， 心怀上我的野蛮，不勉强。 飞出了车厢，在红褐色的天空下 自由飞翔。可惜我没能走远，我想前方一定还有更美的天，我们明夜再走吧。